明星钟情九六九， 情九六九。 此刻我是主导， 对谁都好，你让我们被变数围绕，我只好。 Hello， 我是 Alpha 萧亚轩。不管你对爱的解读是什么，但是只有真的爱会带给你真心的笑。 都渴望被看得最重要。 只好我自己。

九精英有话说。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 大家可以看到中国的这种投资，从原来的简单的买资源、买矿产、买技术、买制造，到现在的买服务、买体育、买文化，跟一种买买买的感觉。其实有的这种买是学习的买，通过资金的注入，或许使得这个俱乐部他们更有实力，做得更好。同时呢，中国的企业能够学到很多的管理的经验和俱乐部的一些这种服务于体育事业的这种做法，或许对中国的体育事业发展有利。从学习的角度需要买，需要推动的需求需要买，从收益的角度也需要买啊。我觉得把我们的自己制造和学习和购买这种收购把它结合起来，这是一个全球化的一种趋势。 星光控股集团董事长周晓光， 我出生于浙江省的一个普通山川，十五六岁开始，我和村里的大男人们一起干农活修水库。我暗暗地给自己说，我一定要努力，一定要争气，我一定要做得比他们更好更强。运气的是，我并没有等多久，这个时代就打开了一扇门，让我有更多的机会和男人一样的去拼搏，去创造更多的有价值的机会。很多的女人走出家门，抛头露面，去打工，去创业，每一个领域都在发生很大的变化，因为女人参与的越来越多。中国女企业家的大面积的崛起也逐渐改变了整个生态和这个环境，也就是说女性创业的机会和环境越来越好，越来越多，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加包容，更加多元，更加美好。 九六九聚焦历史上的今天， 欢迎收听历史上的今天，我是乔伊，一起来关注今天的节目内容。1274年8月12号，南宋皇帝赵祺逝世。1424年8月12号，明成祖朱棣驾崩。1866年8月12号，西班牙艺术大师贝纳文特出生。1887年8月12号，诺贝尔物理学家得主埃尔温·薛定谔出生。1908年8月12号，T 型福特牌汽车问世。1948年8月12号，中国著名作家朱自清病逝。

差，觉得我根本寂寞难耐。即使千多百个深夜曾在梦境外，我又吻过你，这毕竟并没存在。人声车声开始消过世，无声挣扎有过情感奴隶，是我多么的想他，但我偏偏只得无尽叹惋。 大家好，我是齐豫，现在时间8点整。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 你知道吗？精通数学的咖啡师才能调出